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85%。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7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1分，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这是关于心理的书。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来自以明书友会，也是本书的编辑啊，唐淼女士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唐淼。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嗯，这本书有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说，哎，你在看这书是什么意思啊？它心理学的味道很强。这本书的名字叫《内在生命：精神分析与人格发展》。那之前和唐淼聊的时候，唐淼说，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我读过很多遍，我买了很多本儿送给我的朋友。那么在唐淼心中，这是一本非常棒的书。那唐淼呢，也是北师大临床与心理学的硕士，是北京邮电大学兼职的心理咨询师，在他心中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本唐淼心中的好书。首先说说这本书的作者啊，他的出版背景，你什么时候接触到了这本书？ 我接触这本书是因为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然后这本书的作者马哥沃德尔，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也是英国伦敦塔维斯托克临床中心青少年部门的精神分析师和督导级的儿童治疗师。他也是英国精神分析协会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也就是 IPA 的会员。同时呢，沃德尔他也是塔维斯托克临床中心系列丛书的主编。内在生命这本书呢，在精神分析圈是一本名著，很多学精神分析的朋友都读过它，而且反响很好。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呢，不仅是因为它非常的专业，还在于它很有文采，很有那种人性的光辉。它引用了很多文学作品，而且在它书的每一章的开始都有一些就是引用的很精美的文学作品中的句子，所以我很喜欢这本就是很有人性光辉的书。 嗯，刚才唐淼总结了这本书的一个亮点啊，作为一个心理学的著作，那么它有人性的光辉，有文学的色彩。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本书刚开篇的时候，他就引用了一句这个济慈的书信集里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喜欢 称这个世界为创造灵魂的深谷。那么在每一章的开篇的时候，他都有这样的一句啊，比如说第一章他说到了心智状态，引用的是艾略特的一首诗啊，诗中的几句，他说此刻与过去或许都在未来之中，而过去他说到了心智状态，引用的是艾略特的一首诗啊，诗中的几句，他说此刻与过去或许都在未来之中，而过去也包含了未来。这样的话意犹未尽，让人深思啊，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有文学的色彩。那么你把这本书买了好多送给朋友，你知道这本书的价值，那你觉得这本书什么东西在吸引你？ 他会用了很多临床的例子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很生动的例子，来向我们阐释在人的一生的各个发展阶段去促进或者是阻碍我们心智成长的那些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我们跟重要客体的关系。我之所以送给了很多我的朋友，是因为我发现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对于个人内在的成长也都是非常感兴趣，而这本书它兼具专业性与可读性，它不仅是由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所写的，而且它用的语言非常的优美，通俗易懂，所以我推荐给了众多的好朋友。 你的朋友大多是研究心理学的吗？ 不是，我推荐给更多的是读各种各样专业的。对， 那我们先把这一本书的名字我们来解释一下啊，内在生命精神分析与人格发展，一共三个词。这三个词呢，我们好像都能听得懂，如果你不了解心理学的话啊，你好像能听得懂，但是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又没有那么深的了解。那什么是内在生命啊？精神分析与人格发展，它是内在生命中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什么样的这样的这个诠释，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所谓内在生命，那对于精神分析师来说可能是一个很熟悉很自然不过的一个词，但当我们说到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去清楚的说清楚啊，我们究竟所指何物是很重要的。它其实呢不是说我们内在包含一个外在世界的复制品，不是那样子，它更多的指内在世界是一种属于个人的关系啊，其中没有任何外在的成分。 一直对着话筒，唐淼。 对，就是它指的是尤其是我们跟我们的早期客体，我们的重要客体之间的关系被我们内化。只有当客体本身它对一个他人产生的欲望，以及就是这个外在的他人对我们本人的反应，就好像是他们恰好是我们欲望的客体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个人关系才会形成，然后我们才有可能把它内化成我们内在世界内在生命中的一种关系。可以说这种内在的生活至少是从出生开始就形成了，而且这个关系会不断的演化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因为我昨天啊就是翻了翻这本书啊，看了一下，我能听懂唐淼的意思，但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他不太了解啊，你说主体客体内化，其实这些词还是相对比较专业，我们今天要把它彻底的通俗化，把他的观点啊，把他那种核心的观点和知识性的东西告诉大家。比如说刚才唐淼说主体我客体很重要的客体关系，那我小的时候妈妈就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客体，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对你后来的人格发展当时的人格上的影响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对， 这是内在生命，它指的是关系啊，就是大概是唐淼刚才那个意思，我们不用确凿的知道它的定义是什么啊。精神分析与人格发展，这两个词儿， 它指的也是就是用精神分析的视角去理解我们的内在生命，因为精神分析它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在成人之后，或者说我们一生之中的很多重要的一些行为模式，其实都跟我们早期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是有紧密联系的。对。然后这本书呢，它的重点又是着眼于你一生成长，你的人格成长的各个时间点，包括了婴儿期啊、孩童期、潜伏期啊、青少年期以及成人期，还有老年期。所以这就是精神分析和 人格发展这两个词在这题目中的意思。 嗯，我在豆瓣上看到了一个书评啊，就关于这本书《内在生命：精神分析与人格发展》。我觉得这个书友他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一下这本书的概念以及传达的意义，大家可以听一下啊。这个书友是这样写的，他说，一个人外在的生活质量，如满足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一个人内在的生命质量所决定的，而并非完全由外在是否成功来决定的。有的人很成功，自我实现的似乎也很不错，可是感觉不到幸福，甚至会抑郁，这就是因为他内在生命质量很糟糕。这就像一个东西外表光鲜亮丽，而里面却已破烂不堪，甚至有时候这种单纯追求外在成功的行为，本质上是为了隔离和排斥掉内在糟糕的自己，只能与真正的自我，也就是内在生命渐行渐远。这句话要通俗一些啊。 对， 他说到了一个观点，也是现在社会上有的一种现象，当然它不是普遍的现象啊，就是有的人很成功，我们看他光鲜亮丽啊，但是这个人他抑郁了。那么在常人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为什么他那么成功，他内心还如此脆弱，他还抑郁，他甚至要自杀呢？那么就涉及到了一个概念，他内在生命的质量其实是不好的，甚至他用这种外在的成功啊去逃避啊。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唐淼可以给解释一下吗？ 嗯，好啊。嗯，首先我会先跟听众朋友们说，就是不是所有成功人士他内在生命都不丰盈啊，他们不是必然相关的，但是确实可能有一些人他外表是非常的炫目啊，很成功，但是好像内心是比较匮乏的。对，所以他其实这段话，我觉得我的理解是，人可能不仅要去追逐外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的成就啊等等，可能你也要考虑你内在生命的一个丰富程度，最重要的就是跟他人的关系，尤其是跟重要他人的关系，那就是跟父母的关系，以及跟伴侣的关系，以及跟孩子的关系。那在这其中，那种关心、那种爱护这种很重要的情感是非常重要的，那可以滋养我们的人生。所以一个比较平衡的人生，一个比较内外皆丰盈的人生，那一定是既关注外在又关注内在的。 嗯。但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追逐的成功啊，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一个人的价值往往是外向的，面对社会的、他人的，往往是跟自己生活很切近的、重要的那些客体啊，那些人，有的时候甚至是可以被放下。嗯，我可以去奉献，但是对于你们我忍痛割哀了啊，这是我们传统意识上的一种价值判断。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大概对这本书的意义有一个了解啊。那这本书的脉络，其实刚才唐淼也进行了一个梳理，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其实它是从小到大啊，一开始是一些基本概念的陈述，比如说他说到了心智状态，这个一会儿我们要具体说一说，他说到了心理位置，这是这本书比较核心的一个词汇。那什么是心理位置？那从第二章开始他就说到了生命的开始，第三章婴儿期，涵容与沉思。昨天我翻这本书的时候，一开始这个涵容这个词儿，我还觉得诶什么是涵容，后来合上书的时候，我觉得涵容这个词简直是太棒了，一会儿让唐淼给解释一下啊。然后婴儿期慢慢的进入到孩童的早期，潜伏期，到了青春期，青少年的早期，比如说中期、晚期，成人世界，生命晚年，最后的岁月。其实他隶属了一个人从生到死各个阶段啊，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和他可能面对的心理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就从这本书的核心词汇开始啊，我们翻开第一章，比如说心理状态，他说到了一个心理位置，这个词儿经常在这本书里出现，也是你们研究心理学的人经常提到的一个专业词汇。我们可能感受过，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专业叫什么啊？什么是心理位置？ 它其实指的是，就是在这本书里面主要有两个心理位置，就是偏执分裂位置和心理位置。它指的是一种你看待、面对和应对外界的方式。 偏执分裂心理位置，这个词看上去好像比较费解，但是如果我们简单的理解，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比较极端，就一个人他可能比较极端，比如说小孩子，那小孩子在他眼中的世界那是黑白分明的。对，那一个妈妈如果给他喂奶了，或者给他拥抱了，那这个妈妈就是好妈妈，如果妈妈不给他喂奶，那这个妈妈就是坏妈妈，这个是小婴儿小 baby 他眼中的世界。对，然后是因为在他那个状态，他是用极端的方式来体验人或世界的，一切若不是美好到都不真实的地步，那就是可怕的坏到不真实的地步。对，而且当他感觉不好的时候，因为他没有能力去主动去获得一些东西嘛，那他其实是不能承受的，他会有那种被害的感觉，就好像有点偏执，他会不计代价的来维护自己，这就是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意思。分裂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黑和白的分裂，非黑即白， 就是好与坏，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没有过度啊。 对， 那还有一个位置啊，听起来也挺负面的，叫抑郁心理位置啊。抑郁心理位置是一个什么概念？ 首先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澄清一下，这个抑郁心理位置它不是我们通常在生活中或医学中听到的那个抑郁症，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指抑郁情绪，抑郁心理位置呢，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就是个体呢可以体现出比较体谅的一个态度了，对别人的关心，尤其是它跟偏执分裂心理位置最大的区别是，它能够比较整合了，就是以一个相对整体的一个视角来看待外部世界。比如说，那我们长大了一点了，我们到了青春期或成人，这个时候可能你妈妈没有给你饭吃，当你很饿的时候，你不会立马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坏的妈妈，这是一个恶魔妈妈，而是会觉得这是一个此刻没有给我饭吃的妈妈，但她整体上平常对我很好。对， 她是相对于比较理智的啊，全面的去看待问题， 更加整体了，她不会只被那一刻那种情绪所紧紧的抓住。对， 那其实刚才和唐淼交流的时候，你也说到，其实这种偏执分裂的心理位置并不是婴儿有，那么在成年甚至进入晚年老年的时候仍然会有。比如说这本书的第五页啊，第一章的第五页，他就举了一例子，这例子特好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你看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个例子是这样的案例啊，这个女主呢是一个89岁的老太太，她叫布朗太太啊，她呢和丈夫其实有着非常长久的忠诚的婚姻，60年。那她的丈夫啊，这个叫艾瑞克，今年90岁啊，比她大1岁，一89岁老太太，一90岁老头。然后这老太太呢，最近就不知道怎么了，就有一种强烈的嫉妒感。她想什么事儿呢？她就觉得她90岁的这老头艾瑞克呀，爱上了刚刚守寡的80岁的好朋友，叫葛雷蒂，就说。我今年89了，我死了之后，这80岁的这个，就是他好朋友啊，这个刚刚守寡的这个好朋友，一定会嫁给我的先生，他们俩一起过。为了这事儿啊，我特别的焦虑，我太难受了，然后所有的情绪都跟着变了。直到有一件事情发生，让他彻底平静下来啊。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什么事儿让他平静下来？他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埋了一个伏笔。我们先来说说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年龄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啊。其实这个例子放在这本书最开始呢，其实是想说，就是人的一生不是说你很小的时候啊是比较偏执分裂的心理位置，到了你长大了就是抑郁位置了，不是这样子。那克莱因的观点呢，是人的一生都在这两种心理位置的状态中来回的震荡摆荡。对，比如说一个人呢，他可能是很稳定的，有很稳定的看待事情的一个视角，那他在外部很巨大的压力下，可能也会突然就是退回到抑郁位置当中。那些压力比如说啊，是可能要毕业，或者是即将结婚，或者是要退休等等， 就面对人生中的改变。 对，就是当面对很大压力，其实也可能是会返回的。那这个例子就是这个布朗太太呢，她是有一种深深的那种害怕被背叛和遗弃的那种被害的感觉，所以她感到非常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好像难以得到排解，所以她的那种 好像要比较偏执的那种不能被大家所扭转的信念出来了，而全然漠视了其实他的先生在平常是对他特别好的，对，很温柔很绅士的一个人。 嗯，你看他都89了啊，仍然陷入了这种 对对 就突然性的这种焦虑之中啊。但是后来他先生说说那个刚守寡的80岁的好朋友葛雷蒂说，我才不能忍受他那些可怕的亲戚呢，就是说我是不可能和他在一起的。这时候布朗太太才心下稍安啊，慢慢的从这种情绪中慢慢的解脱出来了，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啊。 对，嗯，所以其实在这个例子当中，那个布朗太太她当时的状态是一个属于3个月大的婴儿的状态，而不是一个80岁的成人的一个状态。因为婴儿他其实是很害怕被自己最爱的人排挤在外面的，因为他跟那个妈妈，尤其是妈妈是一个其实是在很小的时候是一个共生的关系，他要全然依赖他的妈妈。那如果他以为自己被最爱的人排挤在外的话，那他就会有那种深深的嫉妒。 嗯， 那这个时候就会就是会不顾一切的去维护自己，去非常的极端，只看到了自己最害怕的那个极端的场景。对， 所以家里如果要了二孩啊，要了二胎，你没有调整好，对老大来说啊，他的内心其实冲击蛮大，他承受的这种压力、痛苦、孤独，这个是需要所有决定要二孩的朋友啊，要调解或者事先学习的。 对，至少要有觉察。 对，要有觉察，要关照，不要有了小的老大就被忽略了，这对他一生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对， 那么在第一章中我们知道了这个心理位置的概念，我们也知道了啊，那这两种位置，尤其是你说到的偏执分裂的这种心理位置，并不是随着年龄的成长我就进入一种抑郁心理位置啊，就是慢慢的可以宏观的客观的整体的看一个事物，不是的啊，它是来回摆动的。即使我们已经成年已经成熟，你可能瞬间由于压力啊，由于变故，你会回到那种儿童的状态。那么进入了第二章啊，生命的开始，其实他也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在说明作者的一个观点。那我们可能会说一个人的形成是你出生之后面对这个世界，那这本书的观点其实不是啊，就是当你生命真正已经形成的时候，你在妈妈的肚子里啊，在子宫当中，你的人格就在形成和发展了。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非常的生动啊，就是案例。 甚至我初读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被惊到的感觉。对对， 就是这个真的挺触动人心的啊。我给大家读读这个例子，就是那么他就是有一个非常敏感的一对相当敏感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小孩来找我啊，然后这孩子很小，就18个月，1岁半，非常的聪明，但是这个小孩似乎要把他的父母逼疯了。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小孩没有片刻是安静的，也不睡觉啊。就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然后在他的父母对我解释他所有问题的同时，我就看到这个孩子，他叫雅各布，不停地四处的走动，仿佛着迷似的，想在我那空间有限的诊疗室里的所有角落找他似乎无法找到的东西。然后他的父母就跟我解释说，他一直都这样，日以继夜，就是不停地在找东西。他在找什么呢？偶尔这个雅各布会把诊疗室中的几样东西拿起来摇一摇，好像就要把他们重新摇到活过来一样。然后他的父母就接着对我说，雅各布在几个重要的发展点上，比如说能够坐起来，能够爬，说出第一个字，在这些发展点上都伴有强烈的焦虑和痛苦，仿佛他很怕会把某种东西忘在身后。这是他父母用到的字眼。当时我就简单的对他说啊，他好像在找一样他丢了但是四处都找不到的东西。雅各布突然停住不动，就这小孩看了这个作者一眼，就好像他听懂了你说的是对的，他非常热切地看着我。接着我说，他想把所有对象摇到重新活过来的举动，似乎是因为他担心这些东西静止不动意味着死亡。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雅各布的父母突然哭了出来，他告诉我原因是什么啊？就是这个雅各布其实是个双胞胎，那么他的孪生兄弟就另一个孩子啊，在临盆前的2周就胎死腹中了，因此雅各布有2周的时间是和这位已经死去的没有任何反应的孪生兄弟一起待在妈妈的子宫当中的。 所以他今天的所有表现，他有18个月，但是他18个月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这样的焦虑和痛苦，一刻不能安静停下来，见到东西就摇，然后每一个发展点上都表现得非常焦虑。那这和他子宫当中那2个月他孪生兄弟死去之后对他的冲击和影响是有密切而直接的关系的。 对，我初读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就真的有惊到的感觉，很惊讶，而且有点像看悬疑小说。对，然后后面揭开谜底。所以其实这个例子就是想说的是，可能出生它只是一个节点，而在出生之前，在妈妈的肚子里，其实内在生命已经开始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对，尤其是其实包括孩子他所在的那个环境，就妈妈的肚子那个羊水那个温度那个光线等等，其实也都是受到妈妈的情绪状态的一个影响。包括妈妈她所在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文化观念，就包括她所在的家庭这个系统，欢迎这个孩子吗，这个孩子是爱的结晶吗，还是他其实是意料之外的等等，很多的因素其实都是会影响我们内在生命的诞生。 所以这个例子真的是挺触目惊心的啊，也证明了这本书的观点，这个人格的发展在子宫中所有的一切对于这个胎儿的影响，对他后来人格的发展其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我也为人父母，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我觉得感同身受啊。你看作者这样写到，他就写到父母的这种压力和焦虑，他说要背负另一个生命一生的福祉，而且这个责任的开始就是一段漫长的全然依赖。面对这项令人畏惧的工作，再有自信的父母多少也会感到胆怯和焦虑，白天的乐观到了夜晚变成了恐惧，梦境于是填满了可怕的情境。然后他就在写这个一个孕妇啊，她有了，他知道自己哎呦真的怀孕的那一刻他所面对的焦虑是什么，他也当然也举了一个例子啊。确实是其实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知道自己怀孕了，然后她即将成为妈妈，过去以后的生活将全然发生变化，所以她就会有相应的这种焦虑啊。那这是我们说到了一些知识点啊，其实很有意思。那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其实写到的关于人整个一生当中他的那种成长，他心理上的发展，他人格上的发展，也有很多案例和很多知识是值得和大家分享的。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读书俱乐部和您分享这本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由以明书友会推荐的《内在生命精神分析与人格发展》，一会儿回来。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30，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来自以明书友会，它是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它的名字叫《内在生命：精神分析与人格发展》。此时此刻，这本书的编辑啊，也是北师大临床与心理学的硕士，北京邮电大学兼职心理咨询师唐淼女士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欢迎唐淼，和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介绍了这本书的作者，他的出版背景啊，他的关键词，跟大家解释了什么是内在生命啊，内在生命的质量由什么来决定，也说到了这本书的核心词汇心理位置啊，它是有抑郁心理位置和偏执分裂心理位置，都是一些相对专业的词汇，可是这些心理状态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也举到了例子啊，就是说这个心理状态并不是随着人年龄的增长就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强大，不是的啊，他可能瞬间就回到小时候脆弱的非黑即白的这样一个心理状态上。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本书的第二章生命的开始，一个人的人格啊，对他的影响，他的涵养过程其实从胎儿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说到了一个例子，18个月的一个小孩，他一直都不能安静下来，非常的焦虑啊，一直在摇他身边的东西。后来他妈妈说，哦，因为他是一个双胞胎，那么他的那个双胞胎的哥哥在出生之前2个月就胎死腹中了。那么这样一个经历对于他后来人格的发展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我们翻开第三章啊，这本书的第三章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词汇叫涵容。这个涵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它指父母，指母亲。那刚才其实唐淼跟我说了一个词儿啊，叫会思考的乳房。母亲孕育生命啊，而且要滋养生命，给他食物让他成长。那么这种成长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把你养大了，精神上也要成长，而且这种成长其实更加重要，往往被我们所忽视。那么妈妈的涵养，她内在的稳定能力，对于一个孩子人格的发展，心理的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本书的28页其实举了例子啊，当孩子出现不同的状态的时候，当孩子出现一种比较极端的这个心理状态的时候，母亲应该如何的去面对，怎样做一个内在有力量，内在稳定，能够涵容的母亲。我们让唐淼给大家讲讲这个例子。 哦，我特别喜欢这个例子。那在开始之前，我先讲一下，就是刚刚提到的会思考的乳房这个概念。这个其实是比昂也是客体学派客体关系学派精神分析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提的这个是一个术语，也是一个模型，他指的就是呢，妈妈她不仅给孩子一些食物上的一个养育，同时呢她的那个情绪状态心智能力也是给孩子以心智上的滋养。在比昂的看法当中呢，心智的成长模式就像营养的供给模式，真实的经验会滋养心智，而虚假的经验将会毒害心智。 而且这种喂养思想的精神事物，它其实不太像我们教书，就是我们在学校中的学习，更偏向于智力和认知，而比较偏向于呢情绪和想象层面，就是更加经验层面，更加那种情感层面。那他举的这个例子我特别喜欢的原因是，其实给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场景一个可以参照的模板。比如说就是当孩子他试图去玩拼图，那有个情境就是，如果有个小孩他无法在整个画面中为一片拼图找到适当的位置，变得越来越焦虑烦躁，那这个时候不同的母亲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那我也想请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你是妈妈，你的前面坐着这样一个因为拼图没有拼好而非常焦虑烦躁的孩子，你会怎么做呢？书中呢就列举了好几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呢，可能是孩子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妈妈认为很简单的拼图游戏，妈妈可能的焦虑就会被唤起，她可能会觉得孩子很无能，对，那他就会变得比较暴躁和易怒。这个时候孩子其实可能会感受到母亲的态度的，孩子是非常敏锐的，就会变得更加焦虑，就更没有能力去完成了，也就是越紧张越不行，对、嗯、那最后可能就哭出来了。然后这样子的话，那孩子不仅在这个经验中一无所获，而且没有享受到拼图的乐趣，而且可能还会觉得受伤，对、 嗯、 还会觉得这个游戏很无聊， 这是第一种、啊、 对对对， 母亲也焦虑暴躁起来，怨对孩子你怎么这么笨、 嗯、但是也有的孩子就是面对这样子的就是比较焦虑的母亲，他有的也有能力去重新和内在那种不好的自己，因为他看到妈妈这么焦虑，他可能觉得自己不好嘛，他可能尝试去跟自己内在不好的自己去对抗，去试图重新获得掌控感，去重新获得母亲对他的信任， 嗯， 这也是有可能的，这个也可能跟他其他养育情境中的关系有关。那我们再说一下另外一个母亲的反应，那可能是呢就觉得你不会吗，那我就帮你把这个拼好，或者是母亲根本就可能没有想太多，那觉得可能要来客人了，我赶紧把茶几赶紧把这个拼图给收好，对，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孩子还压根没放弃自己的 努力了，他还是想拼， 对、 嗯、 他还是想拼，但是妈妈已经没有管那么多，帮他拼好了，或者就把茶几给收起来了， 妈妈比较大条、嗯、 对，那这样一个孩子他可能就会气得大哭，或者是就是闷闷不乐的接受了这个结果， 就是他的情绪没有被照顾、嗯、 对对，而且他的这个尝试等于被阻断了， 嗯 嗯。那母亲还有的第三种可能的反应呢，就是先专注地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建议孩子再试试看，对，那他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衡量这个孩子遇到的问题到底有多大，比较简单吗还是比较难。那当母亲能够对孩子这个痛苦的根源和强度表示关心并且理解和接受的同时，那这个问题呢也许在本身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获得解决， 嗯， 孩子可能能够靠自己把拼图拼好，那也许他也不能拼好，压力持续存在，但是他会感觉到妈妈可能是在接受自己这种状态的。而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妈妈他如果发现孩子仍然没有办法自己拼好呢，他有可能把拼图换一个位置，换一个方向，让孩子更清楚的看清，对，这样子也许孩子就能够找到那个相对应的缺口啊，将拼图拼好了，那这个时候孩子他就会比较开心，比较高兴的那种惊叫为自己的成就。那这样的一个母亲呢，通过对情绪状态的把握，她不过早的介入，她也不是过度的让这个挫折无限的延长，让孩子一再受挫，她提供了一个比较恰到好处的一个帮助。那这个母亲就帮孩子看到了在几分钟之前还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对， 嗯嗯，所以做一个母亲真的不容易啊， 对， 完全是一个自我修炼重新成长， 对， 不断内省的一个过程， 对、嗯、对， 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一个人人格的发展和他家庭，就是他身边的主要客体是非常重 有至关重要的联系的，那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他有的时候这个成长模式完全是按照你提供的这个环境来复制的，那么你焦虑你暴躁啊，你对他吼，他将来的情绪就是你的一个翻版。你想让他好，一个前提就是你得好。那其实我们都是第一次做母亲，这个职业没有上岗证啊， 对， 也没有岗前培训，可能匆匆上马，你以为人母了，但是后来整个这个和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是需要母亲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自省，不断的调整啊。一个完美的母亲，不是一个好母亲，并不一定是完美的，她可能是不完美的，但是如果她可以不断的调整，哎，随时伴着孩子一起成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向的这样一个反应啊。 对，嗯，就刚说到完美的母亲与否这个啊议题，我想起来了，也是。课题关系领域非常非常知名的而且很有影响力的一位学者叫温尼科特。因为这本书其实就是在讲精神分析的课题关系这个领域。那温尼科特呢，他提到一个词叫做足够好的妈妈。 嗯， 他的意思就是妈妈不用那么完美，就足够好就可以了。 足够好、啊、 对，就是够了，就够了就好了。对，然后所以他其实也强调的跟比昂这个非常类似，他们都是课题关系学派嘛，他们强调的就是给孩子一个像容器一样的涵容。就好像在刚刚这个例子里面，就妈妈其实她有潜意识的能力，她能够将那种孩子那种比较烦乱且四散的自我碎片给收集起来，且在情绪上安置好，这样子呢让他的心智就和孩子的心智比较协调一致。对， 嗯，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妈妈这种涵容能力啊，这种内在的稳定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也客观上说明了，就是为什么说父母涵容自身焦虑的能力对于子女的发展非常重要，这也将永远和自己孩子的性情交互影响。这说到了这本书的第64页了，就是父母对于自身焦虑的那种涵容能力， 对于 你子女的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嗯， 对，他其实这里是呼应了文中提到的一个俄狄浦斯情节。我不知道各位对俄狄浦斯情节熟不熟悉，这是精神分析中最核心最经典的一个概念。俄狄浦斯情节呢，其实在很多影视剧作品中都是有体现的。 嗯， 那国外的最经典的就是哈姆雷特， 嗯， 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国内其实雷雨，包括就是后来张艺谋导演拍的那个满城尽带黄金甲， 嗯， 和冯小刚导演拍的那个夜宴，其实有点像古代版的雷雨那种感觉啊，其实都是在讲俄狄浦斯情节。他其实说的是就是俄狄浦斯王和他好像得到了预言未来的人对他说的吧，说你的孩子未来可能会弑父夺母，而且可能会夺走你的王位。然后那他俄狄浦斯王和他的妻子呢，他由于害怕儿子会像神谕所言，于是呢就将儿子抛弃在山中任他死去。那殊不知孩子为牧羊人所救，日后呢又被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后收养了。然后呢后来就是经过就是一些 几经辗转， 对对， 命运还像那预言人一样说的啊， 对， 就是杀父夺母了， 对、 啊、这个命运之手你怎么可以躲着他走呢啊。 其实这里面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想阐释的呢，就是俄狄浦斯王和他的妻子其实是没有涵容那种焦虑，就是孩子他可能会成长前进会超过自己。因为其实允许孩子成长前进呢，对父母来说既是一种喜悦也是一种挣扎。对，那如果父母的焦虑比较大呢，他可能就会用各种方式和孩子本身的焦虑相互影响，那对于整个家庭系统的发展，对于孩子的发展可能都是不利的。 那这本书啊，其实第三章它是涵容与沉思，它是两个关键词，它还有一个沉思。 对对对。 关于这个沉思，可以和大家解释一下吗？ 沉思就是其实刚刚我们提到那个拼图的例子里面就有一个，就是妈妈她不仅允许 含容住了孩子的那种情绪，他允许孩子可能面对他不熟悉的任务会有一些焦虑紧张和烦躁和不胜任， 嗯， 对，他也自己能够去沉思，就是看一下这个情境的难度有多大， 嗯， 这个思考就是一个沉思的一个功能， 嗯， 那这个功能其实是可以帮助孩子，孩子也可以在跟妈妈长久的互动中慢慢习得这项至关重要的能力，会迁移到他日后与其他人的交往过程当中。 嗯，其实含容的过程就是在思考的过程，而不是突然暴跳如雷陷入焦虑，或者说无视孩子情感上的需要啊。 对 对， 他们俩是相辅相成的。 对， 那么这本书是按照一个人成长的脉络来推演它的内容，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所限，可能不能完全把每一个阶段都说到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找找读啊。我们往下捋着说，嗯，他说到了一个潜伏期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可能是孩子在孕育的过程中，在婴幼儿时期，那么到5到11岁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潜伏期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阶段？在这本书的82页，嗯， 潜伏期它大约就是介于5岁然后到11和12岁之间， 嗯， 也就是从那种汹涌的俄狄浦斯热情开始消退的年龄。就是俄狄浦斯可以再多介绍一句，就是，嗯，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中的父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你的儿子可能会对爸爸说我要跟妈妈结婚，或者女儿会说啊我要嫁给爸爸，这是他们很小的时候一种，嗯，就是很渴望建立连接的一种表达方式，对。但是有的父母是能够含容住，并且沉思，对，去理解这种关系的。然后在5岁之后呢，这种汹涌的俄狄浦斯热情会开始消退。 嗯， 到了11到12岁之间呢，也就是在青春期开始之前，开始的时候，这种激情又开始再度的澎湃起来。那在， 嗯， 这之间的那段时期就叫做潜伏期。潜伏期呢，它其实是一种为即将到来的重大新兴的改变做准备的一段时期。 嗯， 那在这段时期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孩子他可能开始进入幼儿园，进入小学， 嗯， 他的那种人际交往的面是扩大了，他不仅仅只在家庭中活动，他也去到更广泛的社会中活动。对， 嗯 嗯 嗯，后面呢说到了青少年啊，也说到了青少年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然后说到了成人世界，说到了生命的晚年和最后的岁月。虽然我不太懂心理学啊，但是我粗略的翻了一下这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很棒的书，是值得你一读再读的书。当你明确了一些概念的时候，它是一个指导性非常强，而且具有一定人文色彩的这样一个专著。比如说我随手翻了一页啊，我把这段画下来了，因为也经常做童书，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就很好。他说这是关于这个潜伏期的这一章第6章里头啊，他说优秀童书作家的虚构世界让孩子的心灵有了可以去的地方，孩子也许没有意识到，但那个地方让他有机会去应对复杂的内在世界及处理外在世界的任务和经验。其实他在说所有的经典啊，包括孩子读到的这种优秀的童书，包括成人读到的优秀的这种经典作品，它其实都在提供一种我们处理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任务和经验。啊，我们说悲剧的力量在于什么？在于宣泄。当你和那个主人公啊，从出生到死亡啊，从生命的这个非常养尊处优的状态到经历风险啊，经历险恶，那样一个过程你都和他一起经历过之后，你得到的是一种宣泄，一种成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读书是一种非常好的自我疗愈的方式。 对对， 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就是作为一个心理学的外行，我真的觉得人的心理啊真的好脆弱呀，它就像一个就是玻璃心啊，从你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是你在妈妈肚子里，你其实就在，你的人格就在被塑造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受伤，肯定会受伤。这本书里有一句话，我忘了是哪页了，他说没有不受伤的儿童，是吗？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路走来，成长的过程中，再好的父母， 也不能让你生活在一个真空的玻璃罩子里头，你一定会受伤的。那受伤可能有深浅有大小，你后来怎么完善自己，疗愈自己，能够客观的含容的去看待这些伤痛，能够健康的内心强大的去成长。可能你遇到一个好的伴侣啊，他能够包容你，能够带你一起面对风雨。但是如果你内心非常脆弱，你依附于他，你可能也会失去他，你内心不够强大。或者说你遇到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但当你伤痕累累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可能经过无数次心理治疗才能可以把你带出那种伤痛，可能还会有反复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也很漫长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面对像我们这样心里可能没有受过大伤，但是依然会很焦虑很纠结啊，每天都可能不知道如何是好的这种状态，那么你的最切近的一种方式就是你去读书，你用文字用经典去疗愈自己。我记得上次啊，唐淼做客咱们节目的时候也推荐了好书，我连他当时说的送大家一句寄语我都记得，他当时捋了捋自己的头发说，我送给大家的一句寄语叫读书得真趣，怀古生远思，特别好，读书得真趣，这都不用解释了啊。那今天想给大家推荐哪本书，送出什么样的寄语？ 哦，我其实非常的惊讶和感动，米夏还记得一年半以前就是我说的那句读书得真趣，怀古深远思。我也非常的同意，就是读书是疗愈自己的一种方式，因为就像刚刚米夏总结的，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过渡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可以有探索，有发现，有宣泄，有释放等等，有领悟。那今天呢，我想推荐的一本书呢，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的契合，也是关于关系的，关于我们和重要他人重要客体的关系的。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依恋的形成，也是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它讲的就是心理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以及它可以跟很就是跟很多社会现象啦，对跟人的成长发展的关系啦等等。那这本书呢，也是它也讲了就是几种不同类型的那种依恋关系，比如说焦虑型啊，安全型啊，回避型啊，怎么在日后的生活中慢慢去成长，去发展，去疗愈。所以我非常的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依恋的形成， 对， 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让唐淼来我们节目分享他那本书的阅读感受。 好呀。 上次是读书得真趣，怀古生远思，那这次想送给大家哪句话？ 今天想送给大家的话非常简单，也跟我们今天的书有关，就是我期待和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去关照自己的内在生命，去呵护自己的内在生命。 来，再说一遍，让大家仔细体会一下啊。 愿大家在生活中去关照自己的内在生命，去呵护自己的内在生命。 读完这本书啊，因为也有的时候有机会和心理咨询师聊天啊，我觉得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呀很有意思啊，它就像一个粘合者，就是比如说到你这儿来咨询的人，他心里肯定是受伤了啊，他表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甚至觉得他讨厌，他怎么会这样的一种心理情绪的外在表现。那你要抽丝剥茧，进入他的回忆，进入他的成长历程，然后把他那个破碎的心给他重新粘合起来啊，这是一项非常细致的，需要非常敏锐非常细腻的情感才能够完成的一项工作。我们经常说啊，心理和身体一样也会受伤，身体受伤我们可能说，哎，我去医院了看个腿，可是我如果心理受伤，我可能不会和别人说我去看了心理医生，不会啊。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也是看一个网综啊，他提到了这个莱昂纳多科恩说的一句话，他说万物皆有裂痕，裂痕又怎样，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对， 这句话特别好啊。 是的， 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中，你怎么可能不磕磕碰碰呢？都有裂痕，但是当这个裂痕被你自己弥合的时候，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它被弥合的时候，它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对，而且其实我也在工作中发现，就是现在随着大众对心理学越来越了解，就是对心理健康越来越关注，也有很多其实他是带着自我成长自我探索的议题走进心理咨询室的。他也许没有那么多的伤痛，但是他很愿意去发现去关照自己的内在生命。每当遇到这样的来访者，我都特别的开心。然后包括就是我也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这本书的后半段，可能今天没有时间讲，但它非常重要，就是它引用了比如说《简爱》这部著名的文学作品，还有另外几部文学作品中的例子。它讲的就是在成人初显期或者说是青春期晚期，也就是20到25岁之间这段时间，你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你组建家庭，遇到你的伴侣，开创你自己的家庭过程中的一系列心理状态和怎样去关照自己内在生命。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把买了很多这本书送给我的朋友们，因为我很多朋友们都恰好处在这个年龄阶段， 对， 所以我也是非常推荐朋友们去阅读。 而且说到这本书的这种文学的光辉啊，人性的色彩，其实随手翻开一页，你看我翻到了第九页，他说青春期及青少年早期，他引用了普希金的一句诗，他说天晓得那些不谙世故的焦躁终究也有消失的时候，只字片语啊， 对， 就是能够打动你的心灵，特别棒的一本书啊。我们常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本书一直写到了我们生命的终点，写到了我们晚年啊，生命终结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传统教育当中，生命教育是缺失的一部分， 对 啊，我们中国人会谈生死，就偶尔说到死都会觉得丧气。可是如果大家真的知道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向死而生，知道生命究竟是什么，它终有一天它会消逝的，那么你知道了生命的无奈，知道生命必须面对衰老疾病死亡的时候，也许你就真正懂得了生命的意义，知道着就会知道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什么是最宝贵的，什么是你可以忽略不必 care 的东西，那些焦躁就会像普希金说的那样随风而逝了啊！然后好好的享受自己有限的生活和生命。那也感谢今天唐淼光临我们的节目，再一次推荐啊，这是来自以明书友会推荐的这本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内在生命精神分析与人格发展》，这是一本专业的书，但是它具有通俗读物的那种，浅白性，还有文学色彩，人性光辉，是值得大家阅读的一本好书。那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